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3集，高神二。罗坦早已坐不住，回到高府上去找高阳，却被告知高阳炼药的时候切记被人打扰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。罗坦怒了，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难道要我看着我妹夫就这么病下去？我妹夫病也罢了，可怜我小表妹，这短短几日就憔悴了不少，人都瘦了一大圈，人家府出嫁就遇到这种事，若是真的出了事，我小表妹铁定是活不成的。 罗坦戏本子看多了，那些个什么殉情的戏也看了不少，想着沈妙虽然平日里沉着冷静，可到底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，刚刚嫁了人，正是新婚燕尔的时候，夫君遭此横祸，若是出事，沈妙如何受得了？要一个姑娘家守活寡，那也是不成的。周围的高府下人们面面相觑，全是不敢说话。这位罗家小姐来头不小，是瑞卿王妃嫡亲的表姐，性情更是冲动如火，就连他们公子平日里都要让着罗坦，更别说他们这些下人了。如今高阳在药房不能被人打扰炼药，他们这些下人就何该倒霉要承受罗大小姐的怒火。 还说是什么名医，天下出了名的妙手丹心，连个毒都解不出来，若是十日之后解不出来毒又如何？ 罗坦眼圈一红，声音都哽咽了，似乎觉得当着大庭广众的面流泪十分丢脸，一扭头又奔向屋子里，将门猛地一关，自己伏倒在床上默默地流起泪来。罗家人骨子里都有些打抱不平以己夺人的善良，尤其是沈妙还是罗坦的亲人，罗坦恨不得以身代之，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沈妙难过，自己却一点忙也帮不上，罗坦觉得自己真是无能极了，觉得无颜面对沈妙，又无法面对自己，干脆将自己关在屋里一关就是一日，连饭也不曾吃，好似这样做心情就能好过些，因为再难过也比不上沈妙难过的。结果罗坦这样一来，却是吓坏了高府中的众人。高府里的下人们都是自小就跟在高阳身边的，高阳对女子自来温雅，却从来没有将女子往自家府中带的。况且面对罗坦喜爱捉弄，却是和往日宽和的行径截然不同。物极反常必为妖，高阳脑子灵，下人的脑子都不笨，之所以纵着罗坦，还是因为都将罗坦看作了未来的女主子。这未来的女主子眼下心里不舒坦，不肯吃东西，若是几日后公子出来瞧见了罗坦这副模样，必然要心疼的。这一心疼，遭殃的就是他们下人了。下人们一合计，得找个人进去劝慰劝慰罗小姐，找来找去，最后一致推了个人出来，一个叫做奔月的小姑娘。奔月是高阳当初从恶霸手中救下的贫苦人家女儿，若不是承蒙高阳搭救，奔月就得进青楼里做姑娘了，进了高府中就做了个婢女。奔月小时候是被人贩子拐走的，跟着走南闯北，见识倒是不凡，很有几分市井间的机灵劲儿，一张三寸不烂之舌，高府里但凡有人想不开了，找奔月保管没错。这会儿子罗坦不高兴，众人就将奔月招来，让他赶紧赶紧劝劝罗坦，让罗坦好吃饭。罗坦正在屋里坐着默默流泪呢，就见有人推门进来，进来了一个扎着两只辫子带着红头绳的小姑娘，手里提着个石篮，一边将石篮放在桌上，一边打开，从里面端出一些菜肴来，菜肴香喷喷的，可是罗坦现在哪里吃得下呀，就说道， 你出去吧，我不想吃。 小姐可莫要连累了自己的身子，天大地大，身子才是最重要的，人若是不吃饭就容易病倒，小姐再要是病倒了，瑞卿王妃可多难受呀。 奔月开口道。罗檀摇了摇头， 我吃不下。 小姐，凡事何必想不开，亲王殿下吉人自有天相，这一次虽然凶险，可最后铁定也会没事的，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想来日后也是鸿福齐天呢。 奔月继续卖力的劝慰，罗檀苦笑道， 漂亮话谁都会说，可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好的，若是说几句吉祥话人就能好，天下还要大夫做什么？你眼下说的再好听可又有什么用，倒不如能做些实际的事情，让我妹夫早些好起来，小表妹早些放心。 奔月意外，罗檀每日看着冒冒失失大大咧咧，一看就是个好骗的，没成想还有这般见地。人在伤心的时候的确是希望有人陪着说几句宽慰的话，可那究竟有什么作用呢？就只有人自己能知道了。这些好听的话竟然没有骗到罗檀，罗檀兀自叹了口气，目光更显得忧愁。奔月说道， 小姐，有的说总比没的说好，盼着亲王殿下好起来总是没错的。 你说的是不错，只是眼下情况危急，要我轻松起来我也做不到，你也别劝我了，我眼下是听不进去的，就算让我自己听，可心里…… 罗檀指了指胸口， 也做不到。 奔月想了想，第一次有些黔驴技穷了。他绞尽脑汁了许久，似乎才想到能够安慰到罗檀的话。他道：“ 其实亲王殿下也许并未那么焦急呢，不是还没有到时日吗？之前奴婢有个小姐妹。”家中有个弟弟才3岁得了恶疾，所有人都说活不过3日，当时公子也看过的，说那小童3日内必然会夭折，谁知道奴婢的小姐妹运气好，遇着了个高人，说是有办法能给小童改命，小姐妹就带着自个儿弟弟去找那高人了，3日后您猜怎么着？ 这奔月大抵也是个人才，竟将这番话说得跟酒楼里说书似的跌宕起伏。罗檀不由自主地被他的话吸引住了，就顺着奔月的话继续问道， 怎么了？ 奔月一拍巴掌， 那小童活了，不仅活得好好的，还比从前更健康了。 罗檀一怔，追问道， 怎么会这样？ 奴婢们也很奇怪，连公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 那对姐弟如今在什么地方？ 因着好奇的人太多了，奴婢的小姐妹觉得烦不胜烦，后来恰好又适逢出府的年纪到了，就带着弟弟搬离了陇业，具体去了哪里都不知道。说起来当初他还画过那高人所住的地方给奴婢，奴婢还给了公子，公子带人去看过，却发现根本没有小姐妹所说的屋舍，却只有一片无人荒地，想着那人大约是搬走了，或者是小姐妹记错了便离开了，到最后都没能和那高人见上一面。 罗檀沉吟片刻，突然问起， 你可还有那高人处所的地图？ 有是有。 奔月点了点头， 这府里几乎人人都有一副，当初好奇的人太多了，大家都想去找那高人给自己改改命，看看能不能换一个大富大贵的前程，可最后都无功而返。 那你给我取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